只有十块，什么信物平便买，甜蜜蜜吃些烧卖，没老友没女友如何愉快，生命要用把尺谈切了解，得到没有或者当做还够债，事业完美得不大，大概天要我两者挑选，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，对我你偏庇护重重事业仍为我捐，若要的通通也没有，愿意仍可手挽手，剩下温柔问我一生苦可求，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，无限自由慢慢世上星宿，没有钱不要走，到了有钱碰处走，落在心头问我一生苦可求，用才难得找到你愿受，情在心灵在身外任一切没有，情数转了又转，其实始终不自愿，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，对我离偏庇护重重事业仍为我捐，若要的通通也没有，然而仍可手挽手，剩下温柔问我一生可可求，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，无限自由慢慢世上星宿，没有钱不要走，到了有钱痛处走，落在心头问我一生苦可求，用才能与你一起堕后，落魄温柔那温柔将火化漫游，情在心灵你生存任一切没有， 像一个逃兵，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，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，让自己好累，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，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，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，我是不是应该把心藏起，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，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我却无力再挽回，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，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，

降温，爱已风干，心不再摇晃，梦早已存档，谁在寂寞的空港催促着离去的航班， 相思手， 我 才记得你我在那片怎样